好，欢迎翻到嚟本周嘅 Otta Channel。 系， 今个礼拜又系我哋嘅包游戏包装史系列，系啦，即系 你咁多攞嚟做系列， 系咯， 系话老柴回忆系列噶嘛？ 包装下方面， 系啦， 方面包装系， 系啦， 包个吉他先， 我吉他 系， 每日 啊，小姐啊， 嗱，上次咧就讲完啲漫画嘅包装啦， 系，仲有咗讲。 冇講同人字，不同人字基本上唔使包裝嘅。如果你喺 虎年買，買票先啦，嘛你 喺 虎年買，唔係包袋咩？ 有， 淨係包袋嘅 咩？有啲都冇添啊！如果你咁 膠袋，膠袋同埋膠袋咯， 係咯， 冇啦。 翻正題，你講 game 啦，佢就 嗱講 game 啦，嗱最應該咁講啦，我哋手我唔計紅白機之前嘅史前年代啦。红白机嗰时其实几环保噶， 其实史前再环保啲噶， 点啊？ 要俾 攞 pad 咯， 唔系冇 pad， 嗱真嘅 攞 pad， 几乎系攞 啊。攞 pad 系攞 pad 其一啦，就算有盒装，个盒真系一个纸盒就包咗就算噶啦，冇吸收冇剩噶。 咁红白机好啲嘅，一个纸盒，跟住一个软胶软胶套。 红白机嗰袋就开始有吸收。 一软胶其实揾个胶透明胶袋袋住，跟住里面有摄咗一本啲说明书啊。啲宣传纸咁一盒㗎啦。 主要问题会晾囉，以前嘅问题。喂大佬你物件毕竟叫做精密仪器嗰阵时叫。喂你咁样晾法即係晾多几下到我手坏跳咗点算先。 佢意图系避震点都避唔到震。 不过唔好话虽然话精密仪器但红白机但除非硬撕开佢硬扯烂佢啫唔系话 呢。本身嘅强度高啫。 好强因为作为一啲所謂嘅精密儀器或者叫軟 software 嘅儲存媒體嚟講咧，卡帶其實係最 硬 嘅。唔好講笑，但係有樣嘢嚇，雖然唔係最早期啊，係後期先有嗰陣時有吸索噶啦，粒電池啊，唔夾靚。你盒帶唔拆得噶嘛？晾多嘅嘢係好，我經常見到 斷電。 你粒部機開伸出嚟係一手嘅，開出嚟粒電一晾到四圍都係晾走咗。你又即系件嘢新，你又唔敢拆咗佢，怼翻粒电池落去，咁你点算咧？咁咪会造成一啲好无谓嘅退货咯。 但系冇办法，因为喺因为点都好过插密码，大佬我即系要讲噶 啦。 当年插密码痛苦到呕啊！ 码错一个咪压力咯。 喂，啲电视已经解像度已经低噶啦，啲字佢又细，你对住电视逐个抄，抄错一个，你知逐音同埋半逐音咧。 所以我就系讲紧因为。即系卡带衰极都仲系一件精密仪器，所以佢其实系真系需要相当嘅保护。即系你冇咁，即系其实以前都唔系算好大盒啫嘛， 好细盒， 好细盒噶咋， 佢 大个大少少啫。即系红白机细，即系点讲？灰机大嚿啲， 灰 机咯，灰 机 OK 大噶啦，同成饼 D V 咁大少少， 相对大啲啦。咁而且个强度硬度系离晒谱到咩程度咧？其实真嘅前一两。唔知近几个月定旧年嘅，有美国佬真系拍咗条片， 系 攞柄呼机得嚟虐待， 又系咯，又搞半机啊？ 未到 搞， 唔系搞就死紧噶啦，应该照计，搞就死紧嘅。 拳打脚踢， 拳打脚踢攞火烧，未争在巴佢，未争在攞枪巴嘅啫。我觉得应该系去攞去搵呢个 blender 同呢个点五十去巴巴嘅。 呼机年代冇话佢啲咁嘅实验啦，我自己用啊，都系用得超速。哇！无啦啦，唔知边度跌落地，你跌多几嘢？你除非入边有电池，即系入边只要冇电池基本上你点跌都冇所谓。 电池嗰位送。 好简单就系你而家日本老抽啲二手铺咧，全部啲带全去啊！因为其实只要冇电池嘅话咧，红白机温带咧其实好硬正，好咁摆嘅。 你纯温其实摆三四十年绝对冇问题嘅。 问题就系佢自己摆唔到三四十年，点解啫嘛？ 系间铺摆唔到三四十年。 机入啊，因为你知啦，当年用一支入咧， 一来 褪色咯， 褪色啦，变一潮湿变软啦，嗰叫后面个软胶变形啦，唔系点 发毛都见过， 发毛啦。 所以点解老抽啲全部攞摆？ 或者当年我最记得嘅，我有朋友做中大啊嘛，吓，咁佢收有次收翻饼底系要个客赔，发生咩事咧？饼底攞咗喂狗， 哇， 系成张 label 花晒。睇唔认唔到系咩 game 嘅，花佬 系玩到嘅， 玩到嘅， 我外壳嚟嘅啫嘛，嗰个嘢，因为我唔知系咪老任嘅习惯嚟，因为我印象中啊系红白机个硬度系劲过 Mega Drive， 系 啊真嘅 ，Master System 啊其实， Mark Three。 Murphy 啦。 Murphy 相對講，我覺得係交質軟少少。 Murphy 一來交質軟少少，二來佢有兩種噶嘛。啊，佢早期係卡底，另外又係阿斯卡噶嘛。 阿斯卡係。 阿斯卡係幾乎跌爛咗。 即係唔係好似紅白機或者係灰機咁樣咧？直情覺得你掟嗰掟佢唔爛。 係啊，基本上係。 即系呢个你点讲啊？你打衰打唔爆机，即系掟机 明机。 由基本上就系咩啊？游戏界面嗰三七零喎。 唔系惊波咩？嗰部 唔系失味。 唔系因为调翻转，我觉得咧部机坏先，掟打都未有事咯。 系 因为佢主要系老任有个概念系咁，因为佢玩具嘛，佢认为佢系玩具，佢要掟同部主机一样，系要冚。佢即系嗰直情系将。掟件嘢算当早就系一个正常使用嘅部分， 系 咁佢所有嘅强度要设到咁大咯， 系正路嘅， 系唯一唔背出对待红白机就系迟啲啫嘛， 嗯，系呢个迟啲本身嘅， 就 系 先 佢学呢嚿硬嘅，但系问题里面啲都系冇计啊， 唔系佢用嗰迟啲好噶啦，当时迟啲可以用特别硬嗰啲硬胶学嘅话咧，佢当时迟啲咪要用纸袋袋啫嘛，好限真噶嘛， 嗱好简单，迟啲嗰个年代即系。有翻上一年纪都记得㗎啦， 喂 咪五寸五又四分一 係 嗰塊胶薄呢啲金毛 囉， 三寸半就厚少少㗎嘛， 啊、 但红白机如果原装碟你真係原装碟佢喺手系最厚㗎嘛，比起上嚟， 同埋佢有啲 入面胶系最硬㗎，但佢最尽㗎啦，因为你就咁厚㗎嘛，你再做硬啲，你再做厚啲， 佢有支架啲嗰啲咁入边， 但因为咁所以相对讲其实系几襟嘅，即系相对于其他前面嚟讲， 原装碟其实好硬净嘅，当然香港调翻转，你大部分都系老翻咧。 系啊，超人博士，哎，红白机博士啲咁嘢。 咪博士好，或者你正常抄碟， 直情抄碟嗰啲， 你香港抄碟抄翻嚟嗰啲，全部都系啲鸡碟嚟噶嘛。 系啊， 系啦。 比较大问题，始终都系行咗上去 CD 之后嘅事。 当然啦。 即系话嗱，顶你个肺，你 PS， 你啲咁嘅死人鸡盒同街外边啲 CD 盒一样嘅。 系啊。 即系讲紧，喂，大佬，我正常使用开山多几次，你条胶同我烂啊？ 烂噶啦，个盒唔得噶 啦。 即系加下我而家，喂，我而家正常使用，喂，我唔通怼只碟落去以后放入。 印象中呢样之前好似 P C N 整嗰阵， 阿斯卡咯， 系咯， 阿斯卡咯， 都系嗰盒啫嘛，都系，但系 P C N 嗰盒系硬净啲嘅，我记得系。 硬净啲，同埋 C D 盒嚟嘅， 包 系硬净过 C D 盒，即系我记得中。 厚身啲嘅， 系啊系啊， 同埋佢包系包两浸噶，佢阿斯卡有胶套，跟住再有块发泡胶， 唔系 有块棉噶嘛，有块棉垫垫咗再 pack 噶嘛， 系啊，系几。反而话咩？反而 Sega 即系 用软胶呢个 事，因为 IC 咧就唔似你卡带咁咧，有个拱形嘅，又系离开咁包住佢，你系有机会直击到佢入边嘅电子零件。 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佢要做多少少保护。 会俾狗咬烂嘅，绝对 会。咬得烂嘅，唔好话咬烂啦，似个拍断都有啊。即系以前啲僆仔，即系啲 拍断。即系 你而家攞你啲Batman啲 SD 卡出嚟拍一拍，咪知道。 发生咩事？ 但白胶超入卡带咧。你咧即系一打要双手撕开佢系好高难度噶，你嗰时系咪螺丝夹夹唔开嘅？ 嗰个螺丝夹唔夹得开咧，你能够分，你能够徒手分解到你唔系，你应该太神级噶啦呢啲手嚟，唔系人饮品 嘅。讲即系讲 PS 之前讲埋 Metal Drive 其实 唔系丝夹，当时系肉系用软胶盒嘅，我记得系， 好似冇万净，我记得好似 冇万净嘅。 正常地唔需要，其实老实讲佢系正常正路嘅咯，系红白机系超啊，应该系老任系嘅超规格， 系冇错， 因为 老任系硬起饼带本身啊嘛， 但系 Sega 要喺个盒度咯 ，Sega 成 pack 嘢同你硬啊嘛，即系由个盒开始到饼，即系因为盒够硬，变咗饼带可以唔使咁硬，相对可以， 系咯， 同埋个盒比较大，同埋个盒咧，因为佢 不过调翻转嘅，我哋因为我哋买日版咧，日版原嗰啲圆角嗰啲带咧，其实系薄身啲嘅， 系咯。 美版咧，佢嗰种设计咧系厚好多嘅， 即系又系四方角，好硬净嗰只。 佢唔系佢系半圆形啊，即系两边半圆。 哦， 嗰只啊，美版带 圆角， 圆角，嗰边其实嗰边系厚，实际厚过 Mega Drive 嘅， 吓， 即系实际带厚过 Mega Drive 嘅，变咗系硬身啲嘅。 算系急啦， 即系地图唔同嘅。 始终佢即系当时卡带，佢系有优势，就系佢喺内放咯， 真系够坚固咯。 系啦，同埋佢用软胶盒嘅话咧，佢就而家你搵到 Sega 啲带都会有个盒嘅，唔似而家搵好咁带。 个盒易保存，同埋个防 潮。主要系 防潮， 你手见唔见到 packing 咧？通常主要原因就系当初买嗰啲有冇漏。 系啊， 因为日本系讲紧好唔系好兴流弹，其实我哋自己都系啦。 啊、 你即系除非你预咗卖翻出去，兼且亦要卖翻出去卖个好价钱。 啊、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系嗰个 pack 掉咗啦。 又或者你屋企好有空间地俾你咁样 pack。 而家好啲嘅，因为而家啲光碟嘅话咧，你一定要留翻盒派碟嘅。 碟咪掉翻转啊嘛。 冇计啊，你保护 啊。碟啊，我觉得最主要问题真系你用翻 CD 盒。呢個真係好超大問題。 當初BCN 線好似都係 CD 盒改嘅外形啊嘛，佢嗰個係加厚咗。 直情 CD 盒唔係材質唔同，CD 盒嗰種材質硬而脆，係講緊你係好容易唔小心啊整爆佢，佢會裂啊。即係如果你唔係硬，即係你點講咧？ 個關節位嗰 件硬度越高，脆度就越高。你只要施大力先咧，佢就會 爆。即係你用一個粗魯啲已經唔得。 但係如果你係軟身啲嘅話，你係咪變形咯？你只係變咗形，跟住你縮手，佢咪彈翻翻轉。 因為感覺上我嗰時用 BCN 剪嗰啲盒都冇，即係好似冇乜點爛。反而 PS 入咗 PS 之後， 不過去到 PS 就 PS 係原裝 Sony 自己盒就好啲 ，Sony 盒會靚啲嘅。 不過好似去到PC CD-ROM 同埋 Mega Drive CD 都係用 CD 盒啦，已經。 嗰啲普通 CD 盒啦。 普通 CD 盒啦，嗰年代。 即係不過美又係好得意嘅，又係美版會走另一條路嘅。PCN 之小美版就唔講，我嗰時有朋友有 Mega Drive 美版之啲呢，有試過係長身盒㗎。 長身盒 係啊， 咁高 即係好似而家 DVD 啊，嗰種咁嘅高度，但係其實 CD 盒嚟㗎。 都奇怪啲喎。 咁其實老實講 ，DVD 係冇必要做到咁高嘅。唔係純粹為咗 設計啊， 唔係封面設計，為咗同 CD 分區分。 我覺得其一其實有解嘅，點解 DVD 用咁嘅 pad？佢要代替 VHS， 同高噶，其实同 VHS 一样高度噶， 即系方便佢摆， 即系你存放或者上架， 即系 上架你可以直接，你以前摆开 VHS 嗰啲，你直接抌咗落去嘛，你唔使改啊嘛，佢咁样嘅， 都系啊，同埋即系 PS 会俾个附加价值就 系 个记忆卡。 系啊，佢有个，咗个位出嚟啊嘛，佢咪俾你怼翻落去。 PS 一都有噶啦， 即系有一对应有，不过问题就系生。你我系咪咁 Q 好？次次一饼大，一只镜跟你啊！即系所以我嗰个位， 我咪留翻位俾你嘅啫。 嗰个位真真正正系实用嘅咧，就系特点。 特点咯， 即系嗰啲特点送机嗰类 物 体，你就可以放喺嗰个位啦。 唔系好少嘅机会用到，我未用过。 如果唔系嗰个位真系好少用。 同埋啲记忆卡通常十八格插死部机， 佢有十二格，你有边只 game 每一只 game 82格，唔好咁夸张啊！ 唔系就算你五百盒到啦，可能掹咗之后仲要摆台度啊嘛，或者摆喺边噶嘛，你五百盒到噶嘛。 我飞之树高楼啊，嗰啲咯，心跳仪啊。 如果你真正 一张卡局几剧，一 大食， 真系有大食嘅，十二格嗰啲，咁你咪真系会怼落去咯。但系大部分都系一张卡几只 game 噶嘛，点可以咁样做？边可能咁样做啫？如果唔系，你咪变成玩 A game。然后要打开埋 B game 咪攞翻佢入去咯，咁戆居咪变成。 唔系何况真嘅，如杰特话斋，将几卡九成九都插死部机。 但系又真系，如果你有多咗几卡，通常就咩啊？摆部又喺隔篱啊，成栋摆可以搭支木咁同一齐。 所以点解买啲老翻卡要买可以揿掣转卡嗰啲？ 系啊， 转 移嗰啲啊。有得掹啊嘛，我哋懒人。 仲有个问题噶，PS 年代咧，佢个 CD 佢啲 CD 啊，佢个中间个圆圈啊， 系 一开始系谷 file。 系啊， 好多啊！哇，呢嚿嘢易烂到呕血啊！ 哎，嗰边烂要几多 啦？ 唔好讲啦， 通常都系到最后都系咁 Q 烂晒， 牙 咯，冇原本嘅功能。 唔好话，讲起呢度呢度摆 game 嘅 CD 盒咧，又你知即系去到 PS 年代啦，啲 game 系越嚟越多 CD 咯，即系例如 FF7 咁四只碟嘅同你，咁佢又唔可以出一个盒对以一个双 CD 盒只摆两只碟嘅啫嘛， 四只，前后 ，系咯，咪合，跟住佢开发咗就系前后前四只，跟住中间位又摄满好厚嘅说明书落去。系实物得低个盒塞满四塞系塞到满晒嘅， 即系两个 CD 盒八百尺 九系四只 CD 啊嘛， 最塞仲要塞满说明书，即系你知嗰啲 FF 一定系啦，起码三只噶啦。 啊，呢个系冇计，因为佢你 CD 个得700几咩啫嘛，数尽800咩。 系啊，即系通常嗰时都做一做就做四只， 塞满晒嘢啊嘛。 去到 FF 七、FF 八嗰啲断击计咁啫。 系咯， 就话 呢 样嘢咯。 呢个仲系问题啊，正常咧。譬如我打死一只 game， 我放只碟喺度，我以后我又唔拎佢出嚟。 系啊， 咁都唔会有问题。但系而家，我而家。请换 this two， 系啊， 请换 this B， 唔该换翻 this one。 好烦呢样嘢， 唔系即系话 MGS 4咁样突然间话俾你知，唔该换 this one。喂，等先， 乜 Blue Radio 有 This One 呢樣嘢嘅 咩？最呢個爛 gag 咯， 呢個係 MBS 玩嘅爛 gag 啊嘛。 最慘係因為佢嘅咁樣嘅情況，會令到你更加成日換嚟換去，嗰幾嗰嚿咁嘅死人膏翻嚟，好快你係摧殘咗佢。 係嗰次係好差，因為佢懶係用軟膠喎。一撳就爛喎，撳兩嘢就爛曬，結果就咩啊？ 成 到嚟咁啊！結果個班爆谷咯， 吊住硬膠先容易爛。後尾變後咧，佢就提高咗頻率，同埋佢變成一種中間一個圓形嗰種啊！呢個 PS2 年代啦 ，PS2 個 DVD 又撳落去，咁樣咧就容易。 冇咁嘅情況啦， 咁就比較冇咁嘅情況咯。因為呢個係 DVD 盒嘅標準嚟嘅，我記得。 DVD 盒啊，佢應該話去到 PS2，因為佢主打係 DVD 啊嘛，所以佢改全用 DVD 盒咯。 嗰啲嗰種咧就冇容易咁爛，同埋咧材質上咧唔再係嗰種超硬膠。 咦係喎，即係講起 係軟咗㗎嗰種膠。 講翻起即係一講 PS 同 PS2 啊，其實講翻即係嗰陣時土星同埋 Dreamcast 有咩情況？ Saturn Dreamcast Saturn 其實就普通。 Saturn 同 PS 係衰埋一 對，都係 衰埋一樣， 因為都係傳統 CD 盒。 衰埋一樣之餘係因為我頭先提過啦，Sony 自己嘅 PS game 係用翻自己盒㗎嘛。佢嗰隻厚身 CD 盒咧，其實冇咁易爛嘅，冇咁花。但係其他廠用翻普通 CD 盒咧，就全世界一鬼一樣啦。 即係土星都冇分別啦。 即係唯一分有分別就一定係 L 四嗰嚿嘢嘅強度，我肯定地高過以前。 我繼承咗紅白機嘅傳統。 五加拎又係勁爛噶。 更硬， 更硬， 更硬，兼且係由L 四好得意嘅 L 四，佢唔止。继承咗呢个红白机硬净嘅传统，同埋继承埋呢个超任开你唔到嘅传统，都系嗰只五星时啊，五角星时啊嘛。 到而家我都用紧噶， 嗰只梗系啦，屌一大碌一大碌入咗翻嚟，用到今时今日啦，大佬。 专用即系佢呢个梅花时咧，就呢个系点讲啊？你收你嘅必要工具之类，呢个其实唔系好大问题。即係佢，我覺得佢係有。 但係當初出現梅花螺絲嗰陣時候是，係激死班整機佬噶嘛， 玩到殘 架撐開啊！嗰陣時， 因為六角時你可以用一字批插落去，係用係小心啲插得好嘅話咧，你係開到嘅。但係梅花時係冇辦法嘅。 不過係喎，講開嗱，頭先我 講，我有朋友咪試過咯，用一字批改裝做梅花批咯。 嗱，得意好。 我肯定系佢，我因为我点解我咁肯定，因为以前我同大佬定细佬嘈交系攞嗰个经验嚟掟嘅， 哇，好危险啊， 杀人嘅大佬， 系咯，随时命案真系。 但系件嘢系讲紧我哋掟完餐懵嘅之后，拆翻落去继续用， 又打得咯，正路啊，玩具嚟噶嘛， 超人系咁样噶嘛， 因为佢真系要货啲僆仔。真係會出現咁嘅情況，你話你大人就話就唔會咁樣呀，啲女另計呀，啲僆仔係真係會攞起件積木呀後面嚟掟嘢㗎嘛， 隨手拎就掉㗎啦， 係呀，咁你嗰件你手邊嗰件積木如果係帶嘅話，咪會出現咁嘅情況。 喂，甚至而家你 VDS 咁樣，佢啲卡帶都好硬淨，其實都相對硬淨㗎， 相對但係唔會有咁嘅情況。 唔係問題輕啊，因為太細塊咧，所以跌落去嘅話咧就唔會。 係因為佢我話佢個膠係咪再貼住，因為你卡嘅話個膠咧你冇。你毫無辦法咁，一定要貼住份啲個電腦板啊！ 電腦板係啊， 雖然講輕， 太貼近電腦板。 不過一樣嘢，因為佢太細太輕咧，所以跌落地下傷害就相對講低。 所以好簡單咧，你拆開餅帶睇下就知噶啦。其實咧，內籠塊電腦板係越來越細，調翻轉係越來越細嘅。 係噶。 即係所以佢咪有多咗個空間去強化嗰啲 佢個 pad 咯。即 係。因為好簡單嘅，即係數翻轉頭手提機 啊， 即係。Game Boy 嗰時咪咯， Game Boy 好神奇嘅嗰支機其實，即係佢咁嘅 四方盒， 唔係佢盒底個設計啊，因為原來咧頭先阿冇有提過啦 ，3DS 去到咁細咧，嗰塊電腦板咧就由 Game Boy 年代開始已經係咁噶啦，Game Boy 本身塊電腦板其實係薄過一般情況嘅，薄身嘅。 因为佢最要炒， 佢连啲 IC 都偷埋，变咗可以饼带可以咁薄，喺嗰时嚟讲系好夸张嘅。 系啊， 点解我会知咧？一系做老翻， 我唔系 应该系啦。 我知道原因就系因为当时出咗英大战有透明版嘅， 一来透明壳望到啦，二来系真嘅 啤 IC 老翻啤 IC 版，即系所谓高日啊，一块圆饼嗰啲咧，啤完之后发觉系。正常厚度嘅电脑板咧， 系夹唔翻落去咁嘅 size 嘅盒度嘅。 嗯， 变咗最初期嘅老翻 Game Boy 带咧， 带咗出嚟， 唔系带咗出嚟，系冇背脊噶。 啊， 背脊就系直接块电路板嚟噶。 O、okay, K， 嗯。 是做咗，即系佢哋改良咗一段时间，先至真系做到成饼底，做得翻完全同 Game Boy 一模一样。 呢样嘢 当年就超过上嚟噶，其实 系啊。因为手提机你唔似家用机系几大件成件积木咁样都冇所谓噶嘛。你手机都要带出街噶嘛。 一来啦， 喂，任同应该咁讲就系任天堂嘅啫，即系唔好讲话而家 Wii U 咁样去用光纤冇办法啦。佢嘅做法就係、是，不論係由紅白機到 Game Boy 到而家嘅 3DS， 你係唔需要任何嘢，到時候袋喺個褲袋度，跟住走嚟走去都唔會啦，有問題噶嘛？依個係佢做得最厲害。 3DS 會擔心啲嘢， 但問題但係相對講，佢哋唔使驚。 落啲保護。 但係問題你唔敢，你唔會將光咁抌落個袋度啊嘛？花硬噶嘛，但係打人。 招爛白爛啊！ 咁呢個就係媒體本身嘅缺陷啦。 因為我任天堂喺方面，再睇佢好用依個，好用心去做依樣。 咁依個就係點解呢個 Game Boy 系啦嚇，到而家最從來都冇用過碟，就係因為呢樣嘢真係好唔適合。 十口提用 PSP 咪咩咯 ？PSP 咯，用光碟去打 嘅 嘢咯。 啊， 其實就算唔好話，就算你啱啱講咁當時嚟講好薄嘅 Game Boy 帶啊，佢一樣喺個膠嗰部分啊，做咗強化設計嘅，即係令到佢個硬度比正常係高咗啲。即係佢喺呢方面 冚撞冚撞 冚撞啊，主要係 呢樣嘢真係㗎，呢樣嘢喺任天堂方面。 去到 Advance 咧，佢就矮，即係其實矮咗。嗱，我好得意㗎，其實以前咧到呢個 Game Boy Color 後期咧，如果你拆開餅帶咧，有部分 game 咧，你會發現其實個電腦板部分得一半嘅啫， 半截㗎嘛，半截板啦， 上面有空嘅。係 啊。 所以點解佢去到 Advance 可以縮到咁樣？同埋咧，你 解釋咗咯，其實 係。係，同埋個膠本身又厚咗，因为你塊电路板本身可以薄，再薄咗啦。 我諗佢薄加一半呢，其实真係嗰陣时研发到嘅。不过即係正式我哋用 嘅。应该讲当时同Game Boy Advance 佢仲係用纸盒装㗎嘛，啲 game 係。点解佢用纸盒装就係佢真正包装其实硬盒就係嗰个胶装塊 SS 版个硬胶盒嗰度。 我 packing 都冇所 谓。冇 packing 冇所谓㗎。所以点解所以好多攞埋咁样㗎嘛，出现点。 调返转系你见到 Game Boy 或者GBA 嘅舊 game 容易見攞埋就咁解啫， 只一唔襟擺，而且佢即係因為只一冇需要， 覺得佢壓定， 壓定 係啊，一個搞睇到 你唔需要個紙盒本身去幫你保護，因為個紙盒本身一個盒索冇咯， 冇保護嘅， 純粹真係包裝嘅啫嘛。 佢紙盒佢紙盒純粹叫做咩？低睇個封面大啲。 佢又唔似，然之後又唔似以前紅白機嗰年代，喂，紅白機去到某個時間，嗰啲說明書真係成。那個盒咁大份咗嘛， 系啊， 你真系变咗个包住。 不如你话去到而家 3DS 咁样，因为佢嘅说明书变咗电子说明书咧， 系啊 ，NDS 已经系。唔系佢而家就好啲嘅，呢啲起码用个胶盒嘅，冇咁快。 用 DVD 材质嘅胶盒， 就偷空 喎。CD size 系中间 大又偷空， 放饼带喺度。 系啊，偷空好多位 偷空 咯。系啊，佢面其实系好似九宫格咁样偷空晒嘅，即系啲好。 佢真系纯粹变成一个运输存放用嘅盒啊。 嗯， 多过一个保护 包装， 方便 出街， 佢方便运输嘅咋。 因为同埋佢偷空嘅话咧，即系嗱，有一样嘢嘅。虽然话佢偷空咗，即系偷空咗，但系实际上嗰个胶盒咧，其实咧，你攞上手，你嗰个硬度唔会太差嘅，即系你唔会话好容易扭麻脆花咁样嘅。佢个九宫格佢嗰啲设计咧，佢尽可能做好，系相对嚟讲系冇 你 以前咁一扎扎硬纸入。 你拱落去，你唔去冇同佢斗力噶，你系嗰下系凹落去。 系啊，呢样嘢真嘅。佢同埋一樣就係佢喺咁嘅偷空情況之下， 材料工學嚟。 佢用 佢卸力，佢唔係咁硬。 佢偷空都係輕咩？因為温就即係開咪前講啦，一個盒輕到幾 gram， 一百隻 gram 或一千隻 gram 加埋開幾公斤。 一箱 你 直到你真係斷紙箱去 pad， 真係到運輸嗰陣時，你條數又冇。 山大走埋有齊啊！幾千隻 gram 嚟話，你可能一萬開就多少幾千隻一齊買嘅話， 好簡單成件事去講就係話，老飲喺餅帶即係。硬個 software 個 packing 本身開始到佢呢嚿嘢本身再另一個 packing 嗰度個成個材料工學係度得好，學得好精細嘅啲 經驗嗰啲。 我睇法係調翻轉，係因為去到 IC 卡即係而家 NS 嘅年代啊，嗰部機嗰種卡啦冇以前咁樣真係諗任掟唔嬲嘅程度，所以有人佢要考慮有人真係會成個 packing 拎出街，你唔可以太重。因为如果你好似以前咁 Q 重嘅嘢，你成嚿嘢 pack 出街咧，就会有重量问题。 但佢而家但佢而家絕對係連說明書都電子化啊嘛，咁連說明書都輕埋，佢 呢個就係、是、呢個就係 cost down 嚟嘅，佢咁樣一回事。 喂，下一步 翻印刷啫， 再下一步 cost down 佢就直頭連打都費事出嘅啦。 係啊，打路啦， 而家打路啦， 應該唔會， 暫時都唔會嘅。 短期內唔會，因為而家開始有 game 佢直頭你跟機版唔俾隻盒唔俾俾打你 嘅 啦嘛。 細達嘅 落 SD 卡算啊嘛， 土豪金版。送嗰个系下载版嘅，即系 汪四都系啊，嚟紧部嚟紧只新汪四 packing 都系啊， 佢送一个下一只 SD 卡， 跟 SD 卡， 同埋话到明嘅，你佢你送呢佢就如果你换第二部机嘅话咧，你可以用翻佢俾翻曲你可以再做 download 嘅，唔好用户口，即系话你如果冇咗 IC 卡唔紧要，即系话 佢 只四 G 卡， 佢有条曲嘅， 有条曲俾你嘅，你可以自己再 download 嘅，呢样人就担心，即系呢个就系悭成本啦，又系， 一来悭成本，二来佢唔需要特登再啤一批带俾你。 系啊，走势应该都唔会专登再 咁相对嚟讲网嗱咁啱啱讲 NDS 就望一望 PSP 啦，即系 PSP 咧嗰个咁嘅死人 UMD 咧，又系行翻 CD 嘅扑街情况， 衰过 衰啊， 系佢似 MD 其实佢， 即系佢 MD， 佢个构造系 MD 嚟嘅，包咗个夹包住嚿 CD， 但系相对嚟讲 UMD 嘅比较襟啲，起码胶壳包住， 唔系重点问题，个问题好个态度，佢好似好硬。但系你又唔可以就咁袋住佢出街喎， 因 为佢个位 M D 你可以袋住佢出街噶嘛， 位要读， 但系呢嚿嘢唔得，因为 盖嘛， 因为佢个透明位会花噶， 佢个读啲位冇嘢， 要盖啊，死要盖啊嘛， 可以喺个你可以喺嗰个窿位度整翻一碟噶， 系啊， 即系你变成就系佢多咗个无必要嘅盒响树，然后你唔可以攞嚟当独立 packing 用，你最终你最少都要搵个袋啊乜嘢嘅， 你只要搵啲嘢 pack 住 pack 佢咯，至于真头先提到喂 MD 或者你电脑嗰边 MO 嗰啲喂有个盖遮住啊，佢冇盖唔知会翻防尘啊，其实我手头 PSP game 其实大部分都冇花系污糟噶咋， 咁我连尘都冇，因为我一隻碟入死入去， 唔系咁我唔敢拆出嚟咯，其实成 唔系敢拆，我纯粹系为我净系打碟， 第一只惊啫， 即系但系佢呢个设计真系好挑失败。咁然後佢外邊個 packing 咧，又係好 Q 爆，又係好 Q 求其。 如果真係，喂，佢真係一隻 CD， 所以講我當呢隻 Batman 好。你真係會有意去保護啊嘛，會有透有性啊嘛。但係你咁樣半天吊，你似 MD， 但又冇嘢包。 但佢嗱，重點係嗱，呢個 NDS 好啲，有 NDS 佢將佢嘢縮到一個 CD 嘅 size， 勉勉強強你可以帶出街。PSP 唔知佢為乜嘢，其實冇必要你咁。 半天吊咯。 佢做到縮咗水嘅 DVD， 即係而家 Blu-ray 嘅 size 啦， 縮咗 PSP 嗰個長， 但係你袋唔咗出街嘅，佢長一陣， 其實佢真係一隻 MD 嚟， 佢毫無意義咁長一陣，令你袋唔到佢出街，咁你就要另外諗辦法出啲周邊廠，咪好開心咯， 周邊廠咪又去做咯， 即係搞 啲嗰啲袋啊， 袋 盒啊， 袋啊盒中盒，你諗下情況，你好戇居啊！你喺一個塑膠盒入邊拎一有塑膠盒嘅 CD 出嚟， 呢啲零售好多，即係多謝你咯，因為咁樣可以賺到唔少錢， 有公開， 蠢爆了， 係咯，即係落曬去啲即係嗰啲廠度。 嗱，所以而家都變翻做大啦，即係呢啲咁嘅蠢事做一次夠啦。 但係調翻轉個帶，即係。维他呢次个带，我觉得个硬度都系 sorry 咯， 系 sorry， 真系 sorry， 都只系一张 SD 卡数咯。 咁其实佢都系，佢又系与你当佢 SD 卡咁放，因为佢咁细件咧，咁啊冇乜所谓，一个袋袋晒。 相对嚟讲，VDS 就硬净好多，依然系冇人攞。相对嚟讲 ，VDS 啊，系啊，佢 但系都 弱过 之前 嘅， 其实已经 系。 唔系，佢主要系件嘢硬，胶本身硬够厚， 根本够厚。 相对即系喺 IC 卡嘅程度嚟讲系 OK 高 嘅，即系对针对 SD 卡嗰类嗰啲真系硬啲， 真嘅。始终任天堂呢一方面我真系赞赞， 真系系嗰句，始终系玩具好嘢，你掟啊嘛。 系咯，佢坚持真系未必坐得晒。 但好起码 VDS 你坐，俾佢坐唔会坐烂 因为调翻转计好简单，即系 SD 卡由我由 DS 开始到而家都好，我啲带我嚟咗盒就唔会翻盒噶啦。其实好多时。会放置喺任何有空气嘅地，即系遇到空气、遇到动力嘅地方，佢冇翻慢者真系散晒噶嚟嗰时。 因为点讲？你带出街嘅话咧，你好啲嘅咪会放喺啲有分层嘅袋度。 有袋咯， 冇嘅话就系乱埋一堆，乱埋一堆噶咯。 乱埋一袋算数。 即系呢个系习惯，呢个点讲啊？ 即系 PS 系讲紧 PSP 系第一次再玩手提机，唔识搞呢啲，唔识呢啲嘢啦吓。 讲咗咁耐，即系旧机。 翻去主题，实家用机啦。 家用机咁 PS 3同埋 Xbox 系嘛 ？PS 3矮咗啫，纯粹矮咗，就系、是 啊。其实都冇乜大 杯盒咯，杯盒咯， 盒都系冇乜， 都系杯盒啫嘛，因为佢主要宣传呢样嘢嘛，佢当时卖嘅杯，所以佢用杯盒咯。 唔係 Xbox 收嚟，唔係 keep 住 DVD 盒咯 ，keep 住 DVD 盒，都係呢種， 都係軟身啲嘅，相對講都軟膠盒嘅，因為比較輕啲。 當然呢個四碟遊戲啊，都入到呢個 Xbox 玩啦，今次， 即係到到呢個 DVD 唔夠。 調翻轉 V 咧，因為佢係細碟嚟噶嘛， 係咪？PSP 盒咯， 嗰、那個係嗰、那個就冇所謂，因為你放喺屋企噶嘛，幾大都冇所謂。 係啊，呢個冇乜所謂嘅，個盒細啲都。去到而家就變翻做 V 碟啦。 V 就變翻 V 啦，係 啊，因為前 V 同 V 唔係好啲嘅，封面夠大啲，但係細下少難玩。 誒，通常咧，如果係講緊純粹 game 盒嘅話咧，其實大部分都係跟住佢本身媒體嘅 size。就唯獨特別啲嘅就係個 S 記憶卡嗰類嗰個 size 咯，因為正常你記憶卡你拎出嚟唔會再變翻個盒噶嘛，但係你 game 嘅 IC 卡你會對翻個盒俾佢用，就純粹喺呢度咯。不過調翻轉，最我反而係最特別嘅地方，反而係嗰啲 game 特點啊嗰啲嘢。 通常特點嘅話咧，即係好似上次咁，我講開先咩？game 嘅特點咧，一般嚟講一種就係好似電腦 game 咁樣，一個大盒裝曬。 大盒咯， 有咁大， 然后如果件特点有翻咁上下 size 嘅话咧，你就恐怖啦。 个盒有咁大都咁大咯， 即系你话好似 MGS 盖一水咁样，一个铁盒一劈咁样，嘣一嚿， 可以成小事啦，可以成算小事噶啦。 我买过最大嘅唔系，我买过最大系 HGM 嗰边，因为佢送只毛公仔，佢将只毛公仔撕扁咗佢，扁咗啫，但系佢个厚度都接近10cm。 哇！ 然后系咁系应该系几 大 ？PS2 盒。 PS2 盒啊，唔好意思，仲要大啲。 O K， 唔知。 应该有两部 PS3 咁大。 哇！咁好离谱啊，真系。 乜佢要放只公仔？只公仔系俾你揽住嗰种公仔啊？ 呢样我又可以提翻我嘅经历。两个一，纳布希拉，纳布希拉嗰只，嗰只限定版， 我有， 其实都有，喂，嗰盒嘢大刀， 呢个色罗沙噶，但大蛇神嗰个盒其实都好恐怖噶， 跟住前两年我去日本执翻呢个甜友，甜友嗰只特别版，又系大到爆个盒，我系唔敢拆噶到而家， 即系有啲系佢冇计嘅， 当年我拎翻嚟啊 ，OB 都问我你点拎啊，几仓啊，佢轻 carry 啊，大佬 咁记啊， 因为入我嗰时谂住原本咧系谂住去邮局买邮箱入邮箱嘅，但系啱啱撞正嗰间邮局冇最大嗰只，得二号大，二号大装唔落。 机场买啊你？ 酒店附近。 哦，即系可能今晚冇货啫。 今晚冇货冇计， 因为机场就冇最大嗰只噶嘛。 系啊。 佢好，我仲因为好记得，因为好多咧，有啲某一部分系会出 figure 噶，咁你个 figure 你洗极都有个铺噶嘛，大家知啲 figure 几廿订噶啦， 有大邪神都唔细噶， 大邪神 大邪神咁黑啊，个六年咁大啊，大佬， 邪神叫咩个 size 啊？ 喂，供奉大佬， 因为佢日本人传统有咁嘅印象啊嘛，你个盒越大入边啲嘢料越多啊嘛。 总会觉得咁样啊。 但虽然唔系 game 嘅例子，最简单嘅例子就系顶级嘅 display 卡。 唉， 你觉得佢有必要放咁老年咁大个盒吗？ 系啊， 咁你咁收你咁鬼怪。 唔系，你话 display 卡劲到抽晒筋，喂，可能两封线、三封线，咪个大盒都 最多咪长少少啫嘛，个盒大 啫嘛，都会长啫嘛。个盒系老年咁，但装底板仲有爪噶 嘛。咁但系 game 翻呢方面就比较少呢啲咁 会合理啲咯， 真 系 虚浮嘅大咯。诶，佢真系见有几多嘢就塞几多嘢落去咯。通常啲大到阿妈都唔认得喺入边，乜嘢入边嘢 真系 偏大啊！真系咁大，冇办法。 真係好大件， 即係佢送啲盒啊、毛公仔啊呢類本身真係亞定嘅嘢，咪得咯。即係好簡單，啱啱講嗰只嗰只公仔，如果你打翻開嘅話，佢厚咗三倍。即係如果佢唔 ship 嘅話咧，個盒仲要大三倍添。 正路啊，或者係 你 Lapina 嗰次，或者 田牛呢次系送个有框嘅一切图灵画噶嘛，个框本身都牙位啦，系咪先？ 你组装都要 呢类就会比较大，比较大件。 我而家喺我书我柜顶仲有一个好巨型盒嘅，做咩 game？ 就好鬼巨型嘅盒，但系大到咧塞鬼咗喺度，又一个抌又唔系唔抌又。 咁我就少买啲嘅，我就即 所以从此之后咧，我要唔敢再买大。 以来 Metal Gear 去计嘅 最系 真系细嘅，一同三我屋企都有。其实个盒咧同呢个甜口比，真系小儿科， 同埋精致咯，相对好买嘅，因为 靓仔咯， 所以都送光碟啊咩嗰啲， 唔系佢送啲书， 书嗰啲， 因为主要送啲书，即本书又唔系好大本嗰啲咧。 不过依轮而家少咗啦，依类咁啊，即系可能啲 game 出得少咗，相对嚟讲依啲咁嘅 特典嘢 都少咗，因为有一段时间咧系各间厂咧狂出特典噶嘛。 买特典送 game 啊嘛， 系啊， 嗰个年代 啊，最记得《心跳回忆》，买《心跳回忆》Cave 卡送《心跳回忆》game， 不，唔系咁样，系纯粹因为封入特典少咗，佢开始搞电头特典喺个盒外边嘅，所以个盒本身唔使搞咁大， 冇错， 即系反而调翻转就系好固定嘅就系 H game， 9800就一定系 A4 size 大，即系然后佢真系同钱相关噶。即系有啲嗰啲咩 standard 版啊、平价版，或者只 game 本身系平，就系嗰个2000game 咧 ，game 咧就细个杯，细个杯嘅 size 嘅，因为佢放喺两只碟都得啦嘛。即系但系如果系嗰啲标准9800 yen 嗰啲咧，就系 A4 size， 即 系 佢个盒同个叫 价钱成正比嘅， 好喎呢样嘢。 然后好得意啊！嗱，我叫 A4 啫，但系佢唔系真真正正 A4 size 嘅， 细啲 嘅， 唔系啊，系嗰间大啲、细啲、厚啲、薄啲，乜 Q 都有，即系然后 范围 咧，大概嗰个范围。然后咧，如果你一大扎嗰阵时就会写啊。呢件高啲，你会你 game 足够地多嘅话，你会由矮可以排到高，由薄排到厚。我顶佢个肺，你要砌， 好似我每个情况， 你要砌，唔系我每个情况就系砌得好整齐，系冇咁整齐，现实中嘅唔系咁整齐， 系啊， 个微妙你差得两 cm， 然后你好难入落个盒度或者上， 佢冇标准噶 game 盒系， 即系你放书柜啊 ，PC game 呢样真系好， 日本 PC game 然后当然入面其实系用好少用吸索，调翻转，通常用亚通纸接成个架， 纸 盒，搞落去，然后入面装翻只用翻个 CD 盒装翻，攞嚟装个 CD 盒，即系呢种比较我唔记得边个系咪 Amazon 啊，去寄 CD 嗰阵时啊， 类似啦，类似 嗰种纸盒接出嚟嘅架，即系入面嗰嚿咗一点，你攞出嚟，然后成个盒你就可以丢埋喺边噶啦，以后你玩嗰阵就用一点嘅啫。即系用翻个 CD 盒嗰边去装，但系佢所以佢实际上其实唔需要咁大嘅，但系佢就系要分翻，你望你可以令你直觉地话我 个价格 呢个 size 系9800嘅大作，呢个 size 系2000 yen 嘅小品作，即系用一眼就望得出，唔计呢个特别版啊，啱特别版就好似啱咁嘅情况啦， 特别版就同 game 变一样， 翻版乜都有啦。 唉，就我 反而鬼佬呢边就少喎，即系 PC game 乱劈一通， 乱咗好少啊。 但鬼佬 game 咧，就除咗特点版之外咧，通常都固定 size， 系咯， 好好放嘅， 好放喎，真系。 佢啲 我当年最大盒都只系 Diablo， 应该夹过。 我 Diablo 都 OK， 但系因为系一加二版，一加二再加位面之王啲， 都细啊，我个 Diablo 都细。 佢叫典藏版。 典藏版。 两 K 大盒噶啦 ，OK 算大噶啦 ，OK 大 盒。AV size 一个盒平面噶咯。 算大噶啦，以鬼佬 game 嚟讲。 哦，咁佢一加二加三啊嘛，佢 一般嚟 讲，佢表示你听佢系大盒， 因为 都有做。 因为一般嚟讲，入啲鬼佬电脑 game 系相对嚟讲几十盒噶嘛，四十盒。 通常真系而家，又或者系啲 特殊版，即系乜春典藏版啊？你 GTA 个典藏版你望一望嘅 collection 版啦，包几只嗰啲就会大。 嗰啲先会，其他就会固定 size 相同 size， 放上架好整齐。 系啊，所以去啲game铺睇电脑 game 咧，好靓一柴过噶， 好方便咯。 但你喺啲日本界 game 嗰啲，哇， 嚟做咯， 费高低， 唔知点放啊？ 三叉一齐啊嘛。 先会乱做嘅啫，即系去全 game 铺， 系冇分 大致。 好啦，大致上其实差唔多讲晒啲鬼 game 包装，冇啦，好似 冇乜咩未补充啊， 冇乜啦， 提到， 因为佢主要佢有两个结论啦，佢两个主导，一咧就系功能主导， 系啊， 即系佢本身要做到保护啊啲嘢、嗯。一种咧就系要俾你个识别， 系啊， 大盒嘅大盒多嘢啲， 知道呢个价格啊咩类型嗰啲。 即系佢主要都系咁样，个包装主要都系咁样攞嚟咁样用嘅啫。 嗯，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睇回忆咩嘢啦。好，拜拜， 拜拜， 拜。